你对我对你的爱也这样全面冷淡，像要分开。 Holiday，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分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当然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早晨，早晨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22号啊，农历咧就嚟到3月22嘅啦，星期五嘅早上啊，室外温24度啊，相对湿度86%啊。在这个半夜三更，哎呀不是三更夜半，哎半夜三更，哎都不要紧，大家都知道是半夜了。不过我们叫这个时间可以是清晨啦、晨曦啦，很多个说法都得的。总之就是天蒙光的时间啦。我们继续有亿年的歌声。

野夜啊，带嚟继续系林忆莲嘅歌声啊！哇，讲起咧深夜呢个字咧，通常咧都系形容小朋友唔瞓觉啦。喂，冇咁深夜啦，快啲去瞓觉啦。但反而咧，即系话深夜，都有嘅，可能即系话，哎，冇咁深夜啦，我哋修心养性去做啲嘢啦，咁样。咁讲紧要修心养性啊，冇咁深夜咧。咁当然啦，今日咧就系呢个4月22号啦。咁啊，亦都系呢一个嘅香港嘅好多朋友仔好紧张嘅一日。点解咧？嗱，寻日咧就系呢个放宽社交距离嘅一日啦。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已经系率先咧就去打波啦。去睇戏啦，或者咧，寻晚就去咗堂食啦，等等。咁但系咧，今日咧就对于一众呢一个考 DSE 嘅考生嚟讲咧，今日系一个大日子啦，因为咧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个文凭试嘅开考嘅。咁啊，佩佩屋企家中都有孩子系今日系开考啦。咁啦，除此之外都有朋友啦，譬如好似我其中一个朋友啊，佢个女女施海晴咁啦。咁佢都好緊張，咁佢爸爸咧就特別咧就打咗電話俾我，我好緊張啊！我希望我女咧今日咧可以發揮到水準啦、啊，等等咁，都希望咧今次疫情當中嘅 DSE 考生咧，其實佢哋都要加油啊！因為咧過去呢三年咧，其實佢哋都受住呢一個嘅疫情嘅影響，都冇乜點樣翻過學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諗住嚟到呢一個嘅考試啦。点知咧就撞正咁严重嘅第五波，咁真系对于呢班考生嚟讲都系一个好大挑战。不过我觉得咧都好嘅，因为咧人生咧有啲波折咧，咁你就可以第日好条路系会更加行得畅顺。点解？因为你咩都试过，咩风浪都试过啦嘛，系嘛？对于第日一啲棘手嘅问题，你都好容易迎刃而解啊！咁喺呢度咧，祝所有嘅 DSE 考生个个都发挥应有嘅水准啊！唔好太紧张，应付到考试就 OK 啦。 你待我不算差，开车接送，天天给我送花，有样强，不准到家，香槟喝醉，你便会乱讲话，我明是不过所编的。有偏差，谁人能相信无谓 醒你，所编的故事太虚假，无用来多说，无谓说话，留待暖着通通吧。讲多错多，胡言乱语似刀割。讲多错多，前言后语错得多，总需会过火。讲多错多，甜言蜜语似刀割。讲多错多，前程更暗懒得透。今天你惹祸，我已说过了一百次一千次，只请你要讲真话。 讲多我错多啊，咁都系冇讲咁多啦。咁样听埋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查翻个嘴唇膏先，摇摆口红。我哋继续有 Sandy Lam 林忆莲啊。 红红艳阳嘴唇摇曳着留香，盈盈万重温柔颠倒四位男士，成日被人追求，人人应王子。其实十成谎言，心中冇你情意，话爱我，但见一个二个话爱我，未见心里嗰个喺身边讲声 I love you， 爱怎么会讲你爱火令人痴，爱不需要讲，你不必怕人拦住，说不出那诗意，沉醉爱河中。说不出那向往，将初吻和情意尽献你，绝对绝对一切尽献你，望你望你，给我讲一声，讲声 I love you， 管他天地倒转荡，甜蜜吻最痴。那诗意沉醉爱河中，说不出那向往，将初吻和情意尽献你，绝对绝对一切尽献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因应疫情，考评局 截至星期三，共有六名分別正在檢疫和確診考生入住竹篙灣，預備應考英國語文科考試。大約有60名監考員已經接受相關培訓，稍後會視乎需要培訓更多監考員。另外，考評局提醒，如果考生在應考當日才發現確診或者屬於密切接觸者，應該在朝早6點至6點30分聯絡考評局和抗疫的士熱線前往竹篙灣應考。美國將會向烏克蘭政府提供新一筆$5亿直接經濟援助。財長耶倫表示，將會協助基輔政府繼續支付工資、退休金和提供服務。耶倫同到訪的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和財長馬爾琴科會面之後公布援助詳情。他表示有必要幫助烏克蘭政府在俄羅斯持續入侵的情況下繼續運作。他說烏克蘭的需求很緊迫，美國計劃盡快落實這一筆援助應付需求。什米加爾呼籲為烏克蘭成立復興計劃，類似二戰後的歐洲馬歇爾計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透過視像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高層發言的時候說，俄羅斯對烏克蘭造成經濟損失之後，烏克蘭每月需要$70亿才可以正常運作。英國宣布針對俄羅斯的新制裁，對象包括軍方高層和支持軍方的個人和企業。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三名將領和被指在布查鎮犯下戰爭罪行的一名指揮官等多人被列入制裁名單。外相卓惠斯形容他們雙手沾滿烏克蘭人的鮮血。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就有生产 AK-47 步枪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和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及其总裁。另外，英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贸易制裁，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白银、木制品和鱼子酱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92点，跌368点；标普500指数跌65点，报43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28.38，瑞士法郎0.954，加元1.258，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兑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951.5美元，卖出1952.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斜，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日咧继续系林忆莲嘅歌单。寻日就有慢歌嘅出场，今日林忆莲点可能冇佢嘅快歌咧？呢首节奏咁慢，真系快歌？好中意历年一啲嘅快歌，因为你会谂起佢好多好优美嘅舞步啊！佢个舞台上面嘅表现真系好好睇嘅。森林啊！我呢排咧真系好多香港朋友仔咧，全部咧都逃离钢筋森林，去晒咧呢一个嘅郊野公园一啲户外嘅地方。咁啊，以至到咧呢个郊野公园咧等等呢啲绿色嘅森林嘅地方咧，即系我哋讲紧呢一个可能行山啊，一啲户外大啲嘅草原啊，都哇挤满咗人，好似旺角一样啊！咁啊，讲紧咧前几日我睇到条片咧，就讲紧有家人咧就带小朋友去呢一个嘅马骝山度行山，咁啊见到咧有马骝咧就同小朋友有啲交流啦 ，OK， 咁啊然之后咧到即系马骝嘅妈妈，我估可能系唔知妈妈定爸爸咧，就因见到呢件事发生之后咧，于是乎咧就走去推咗个小朋友落地，咁啊以至到咧呢个小朋友嘅爸爸咧又追住呢一个嘅马骝仔嘅爸爸妈妈，咁啊追打佢，咁啊其实咧即系讲紧我都去过马骝山嘅，咁啊确实真系好多马骝。不过咧，你唔好惹佢，佢亦都唔会惹你嘅。据说佢哋咧系会见到有啲胶袋咧， 是会知道你有嘢食嘅。咁但係即係当然啦，我嘅去过几次呢个马骝山呢，都係讲緊我都係冇任何嘢喺手嘅，得个背囊嘅啫。咁令到可能啲马骝仔知道，哎，我都係冇嘢食，你唔搞佢其实佢係唔会搞你嘅。咁当然啦，我知道小朋友见到呢一啲动物，佢哋真係好兴奋嘅，心情係好开心咁样嘅。不过作为身边嘅屋企人呢，都要即係睇緊啲啦，因为呢真係可能一个唔小心受伤嘅都会系小朋友咯。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唔使淨係逃离钢筋森林，可以喺钢筋森林里面睇下戏呀，食下饭呀咁啦。钢筋係唔戴口罩喎，钢筋。 钟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5咁啊，5:45系天文台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啊，早上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系天啊，即系炎热啊，天晴啊。室外气温24度啊，相对湿度87%啊。如果要数林忆莲嘅快歌，会唔会好多首你都觉得差唔多呢？但又首首好似都识唱咁样嘅、哦，但个节奏咧亦都有快有慢有强劲。呢首你仲记唔记得呢？ 我像困于火圈中，乱转乱转也跨不过边缘。拼命碰也冲不出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缘。以人亦明白，若不一刀了断你我痛苦。这晚一段绝对是错的偷恋，再没可以选，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愿也要笑。算和彼此意愿，在明日晨雾无情的飘荡后，我会放你走，但愿无力停住这晚一段自发地发生之恋，纵使苦也短，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Can't stop the heat tonight, it's gotta be。离不开。It's gotta be tonight.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喺呢一个嘅钱佩佩嘅电话旁边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啊，嗱咁啊，数下手指。就快復課咯，係咪？可能有啲學校已經係復咗課添啦。咁但係大部分嘅學生咧，應該都係陸陸續續會復課嘅。對於小朋友同埋家長咧，都放咗一個都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嘅一個假期啦，係咪？咁而呢個假期又冇得出外，咁啊好多時候咧都困喺屋企。当要踏出家门行翻入去学校嘅时候，对于家长嚟讲，或者对于小朋友嚟讲，或多或少都有啲压力。唔知道阿沈医生，你作为家长，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压力出现呢？ 系，我谂呢个压力咧，我同你都有噶啦，会唔会系咪？系啊，大家都系有小朋友啦。咁我谂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有唔少都系喺呢一个咁样嘅挣扎当中啦，又或者面对紧呢一个处境当中嘅，大家都感受到噶啦。我谂小朋友咧，对佢哋嚟讲咧，有一个咁样嘅假期。可能有唔少都會覺得啊，突然間有一個特別嘅假期都係開心嘅嚇，咁、但係咧就似乎呢一個假期同佢哋心目中期望嘅暑假咧，可能都有一個幾大嘅落差啦。即係好多小朋友話俾我聽咧，呢一個假期裏面其實好多功課要做喎。咁同埋咧就有一樣嘢，我諗佢哋都幾唔慣嘅，可能呢一個假期真係冇得外出啦。之前可能暑假好多時候有機會去旅行啦，就算唔係去外國旅行都好啦，可能真係去香港咁。 去阿离岛啊，主题公园啊，咁啦。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完全都冇晒，咁可能变咗过完呢个假期之后咧，同佢哋即系以往经验咧都几唔同嘅。咁、然之后嚟紧，可能去到一个真正应该平时放暑假嘅时候咧，佢又好似冇得放咁长先啦，起码都应该有时系咪？咁可能呢一个都心理上面有都要适应噶。咁呢个都系佢哋一啲压力啦。咁呢个就反而系小事、啊，但系咧反而佢哋要翻去真系去复课啦。咁嚟紧几个月嘅工作啊，几个月嘅一啲学习咧，对佢嚟讲喺一个炎热嘅暑假里边咧，确实都唔容易啊。再加上咧就系有疫情嗰个嘅威胁啦。咁我諗佢哋自己又會擔心啦，家長亦都會替佢哋擔心啦。但呢一啲呢可能見到家長嗰種嘅焦慮擔心呢，其實對佢哋嚟講呢都可以係一個壓力嚟㗎喎。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可以去探討嘅呢就係、其實家長想小朋友呢可以冇咁大壓力咁樣去到返學嘅話呢，首先都要留意自己我哋家長呢本身我哋一啲情緒啊，我哋點樣去到應付呢一個復課嗰個心態啊，都係相當緊要嘅喎。 咁啊，即係以佩佩為例啦，佩佩咧都有一個讀緊小學嘅小朋友啦。其實即係小學嘅小朋友或者係一啲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嘅自理能力咧都唔係太強嘅。其實喺呢一個疫情當中咧，如果冇家長喺身邊咧，我覺得佢哋如果淨係自己靠佢哋咧，我覺得好大壓力，又驚佢不時會捽眼啦，又不時咧會除低個口罩啦，然之後咧可能總之即係衞生情況都做得唔係咁好嘅，咁佢又好擔心啦。雖則你話佩佩已經帶咗小朋友去打齊針啦，但係打齊針唔代表你唔會染疫噶嘛，係咪？咁都所以都會好擔心咯。咁點樣去疏解呢一種擔心咧，沈醫生？ 系啦，嗱，你会头先，我谂你嗰个演绎咧吓，其实咧就道出咗好多家长嘅心声啊吓，好多时候家长嘅担心亦都可以理解嘅。讲真，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会想象啦，我哋会估计啦，究竟我哋小朋友翻咗学之后啊，佢会唔会有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嘅？通常嗰啲估计咧都系负面噶嘛， 灾难式咁样嘅， 知道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唔好俾自己嗰个思维咧太过去到灾难化咗件事。有时候咧，小朋友虽则咧，你话即系小学啊，甚至系幼稚园啊，好似好细个，智力能力确实真系会差啲嘅。咁但系我哋又唔好咧太过低估。首先咧，我哋唔好太过低估佢哋小朋友。佢哋自己嘅資源，即係佢哋可能應付呢一啲嘢咧， 比我哋想象中係好嘅。其實呢真係好坦白講啦，我哋見到小朋友佢有時呢戴口罩啊，又或者佢哋嗰啲結手啊嗰啲呢，係比我哋想象中呢係會好好多㗎喎。即可能我哋覺得佢嘩戴住個口罩梗好唔慣啦，成日都會掹啊，成日都可能又會除出嚟啊咁樣。但係呢你留意一下你嘅小朋友啊，未必係咁樣嘅。有時我哋知道呢小朋友慢慢會將呢一樣嘢呢擺咗喺心上啊，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必定要做好緊要嘅事嘅時候呢，往往佢哋係做到嘅。我哋多啲留意下佢平時嗰啲，譬如話出街嘅時候啊，可能佢哋嗰啲習慣啊咁樣，我相信都幾多小朋友咧係做到嘅。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啲小朋友咧，佢哋確實有困難嘅話咧，可能我哋就要俾多啲時間咧喺屋企同佢做一啲訓練啊，做一啲練習，甚至做一啲模擬嘅，譬如上堂嗰啲咁樣嘅規矩啊。又或者佢哋翻學之前嗰啲防疫嗰啲步驟啊咁樣，咁我哋就可能要多啲同佢做 practice 啦。咁甚或咧，我哋可以即係有一啲提示嘅預備俾佢嘅喎，譬如話咩時候會特別容易不當咁樣處理個口罩啊？ 飲水咯， 係啦，譬如飲水啊，又或者真係食茶點嘅時間啊咁樣。咁我哋咧有時我都見到啲家長會咁樣嘅，可能喺嗰個水壺啊。又或者佢茶點入面即係包住茶點嗰個套啊，咁可能寫一啲提示嘅嗰啲細細張嗰啲貼紙呢，咁可能就同個小朋友就提佢囉，即係可能食茶點飲水嘅時候你點樣處理個口罩，咁可能簡單幾隻字呢，咁小朋友明白呢就可以都係一個提示啦。咁仲有呢，我哋就都唔好低估老師，有時可能佢哋學校呢都有佢哋處理嘅方法嘅。係啦，咁譬如如果有小朋友係特別有困難嘅，咁我哋早啲同老師講定先啦。咁可能老師上堂嘅時候就多加留意啊，又或者食茶點嘅時間咧，都會有啲協助啊咁樣。我哋記住咧，就唔好低估小朋友嘅資源，亦都咧唔好去到將嗰個風險咧擴大，然之後咧我哋唔記得咗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嘅資源可以幫手嘅，去到處理呢個情況嘅。 你話除咗一啲即係比較細嘅小朋友家長會擔心之外啦，咁啊佩佩亦都有大啲嘅小朋友啦。嗱，大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又覺得自己自理能力已經好好噶咯噃，反而佢哋嘅年青人咧，有可能覺得哎呀，使乜咁緊張啊？作為家長其實更加擔心，因為佢哋唔緊張，反而我哋更擔心，咁又點算呢？ 系，我谂即系年青人咧，嗱佢哋咁样讲呢啲咁样嘅说话咧，都有佢哋背后嘅一啲心态喺度嘅。有时可能咧，好多都系咁样嘅，佢哋嘅说话有时就系讲俾家长听咯。啊，即系可能佢就系见到家长好担心，或者系好忧虑、好焦虑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就想藉住佢哋嘅轻松嘅一啲应对啊、态度啊。去到回應翻我哋啲緊張咯，咁可能即係一來就可能係佢想幫我哋啦，二來亦都係可能有少少即係當佢青少年啦、青春期嘅時候有一啲咁樣即係反叛嘅心態都唔出奇嘅喎，即係可能你廣東我就要做 勢， 係 啦， 係啦，咁但係咧喺你面前嘅啫，去到翻學真係佢一個人嘅時候咧，你估佢會唔會即係將自己嘅安全咧？都置之一個即係危險嘅狀態咧， 唔會啦。 我相信咧唔會嘅，其實佢哋咧真係知點做，亦都識做嘅。咁但係可能喺我哋面前咧，有時會令到我哋好擔心咯。但係我哋都相信咧，既然係咁，嗱佢冇出過街啊，佢都唔會喺呢段時間裏面自己冇話去一啲佢自己獨自出去嘅地方啦、啊，咁樣咁佢都冇事喎，係咪先？咁既然係咁，我哋可能就要揾呢啲咁樣嘅佢出過去嘅證據。咁作為我哋自己一啲即安慰返自己嘅一啲事實囉，咁就唔好將自己個想像呢太過災難化，太過呢放大呀咁樣。 明白啦，咁而家大家都知啦，返學之前呢我哋係需要做呢一個嘅快速檢測啦，同小朋友。其實朝頭早嘅時間呢都是一个打仗的时间来的，真的分秒必争的。但是又要他们起身，又要他们吃早餐换衣之余，还要做多一个快速检测。有些真的不是很合作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会情绪失控的。那怎么做啊？还要日日做啊。 是啊，嗱呢个真系一个几大的挑战。 是啊， 真系一个几大的挑战。我相信呢，即系呢一个不是一个 大家會遇過嘅問題咧，其實都係第一次。我諗全香港我哋都係第一次，家長都係第一次咁做，學生都係第一次咁樣做，確實係可能都有唔少嘅困難嘅。咁但係咧，我哋盡早可能咧就有一啲嘅，譬如話預備啦，無論喺嗰個程序上面啦，一啲物資上面啦，咁我哋安排好曬先啦，即係可能我哋預計要做曬呢啲嘢，大概要幾多時間咧？個步驟應該點樣咧？然之後啲物資可能要預備好擺咗喺度先啦，咁佢減少咗我哋可能喺到時候要預備早餐，跟住又要揾嗰啲快速測試包咁樣，就好手忙腳亂啦。其實就可能啲嘢就預備好曬先，到時做嘅時候，我哋又有一個預定咗嘅時間，咁可能真係啦。要小朋友都講定俾佢聽要合作啦。當我哋做曬呢扎嘢，可能或者要半個鐘頭嘅喎。咁我哋真係要預足夠嘅時間就起身咯。咁然之後咧，好好地去跟住嗰個流程咧，大家認同咗個流程咧，一齊合作，一齊去做。呢、這個就唔好淨係好似由上而下，由家長咧好似陳壓式咁樣去到監個小朋友做咯，而係早啲咧同你一齊商量啊。即係話啊，既然我哋而家有一個新嘅挑戰喎、我哋大家都未試過喎，我哋點樣一齊去面對咧？就 involve 嘅小朋友一齊去到解決呢一個問題。咁佢好似當係一個問題，我哋一家人 一齊 去商量點樣去解決呢，點樣面對呢，咁小朋友呢嗰、那個參與感啊，又或者佢自己覺得有個責任呢，去到幫手一齊完成呢、這、一個或者面對呢個困難呢，對佢哋嚟講去執行上面呢都係有幫助嘅，對於成件事嗰個暢順度呢都係好，同埋呢要俾佢哋一齊都去承擔呢一個咁樣嘅責任同埋困難囉。 明白嗱，咁仲有一樣嘢啦，就係講我哋真係要返學㗎啦嘛，學生們呢面對緊過往呢就網課啦，跟住就放咗一個假期啦，其實個心都散曬㗎喎，係咪？咁跟住呢好多學校返去就跟住就考試囉喎，亦都一大堆功課喎，嘩咁作學童真係好大壓力㗎喎，點算啊沈醫生？ 系啊，嗱，呢个真系又系另一个大挑战啦，系咪？即系我谂头先讲咗，除咗一啲好实际啊，要抗疫啊，嗰度已经不特止啦，仲系要一个真系有啲唔少功课之余咧，仲要面对一个考试，系嘛？咁呢个确实，其实呢个所谓特别假期，可能好多学生都系温紧书嚟，系咪？系啊，咁所以咧，可能喺佢哋个心态上边咧。甚至係覺得唔單止係都覺得唔容易啊，一個挑戰啊，甚至係有少少抗拒都唔出奇。係 冇錯 啊，咁所以我哋喺呢段時間裏面咧，都要留意佢哋有啲感受咯。咁可能都俾機會佢哋適當嘅時候咧，可以去表達。然之後咧，佢表達嘅時候咧，記住咧，我哋要俾啲空間咧，去聆聽佢哋呢一啲咁樣嘅感覺啦。如果佢肯表達咧，就是非常之好的，即证明呢他仲肯同你溝通啊，仲会将自己心入面嘢讲俾你听。咁你一定呢记住要争取呢一个机会喎、就係、是、呢用一个都係好好想听佢讲嘅一个心态，然之后要俾足够嘅时间呢佢度讲，佢度抒发佢自己嘅感受，仲可以呢加一啲嘅问题呢去引导佢表达多啲。啊，可能你话啊你头先咁样讲啊，不如你讲多少少即係背后你嗰个意思啊，又或者呢、我明白你呢确实觉得系好难受喎、不如你讲多啲俾我听呢，你边方面觉得最难受啊，最难受嘅地方系点样啊，或者呢个情况呢即系你觉得最差呢系点样令到你觉得咁辛苦啊，最差系啲乜嘢咁样。等佢讲多啲，等佢讲多啲，然之后呢切记一样嘢喎，记住就系唔好当佢个小朋友讲緊嘅时候呢你就即刻呢佢就唔需要唔開心嘅，唔需要咧驚嘅， 唔好否定咗先嘅， 咪得咯，係啦，唔好否定佢情緒，唔好即刻教導，唔好即刻咧説道理咁樣，因為咧太早做呢樣嘢咧，佢哋嗰個情緒都未去到抒發得足夠，亦都咧佢哋會覺得咧。你都唔聽我講，我擔心嘅，係啊，你都唔明嘅，你淨係講好似教我哋啲方法，又或者你覺得都根本唔需要擔心，咁我咪真係覺得自己係好不必要咧，又或者自己好冇用咧，咁都擔心，咁小事都要擔心，咁可能佢哋就唔敢講太多嘅啦。之後咁就唔好錯過咗呢個機會咯。家長們，如果真係小朋友肯講，係一個好寶貴嘅一個機會嚟嘅，我哋可以同佢明白多啲佢之餘咧，亦都可以喺當中建立佢對我哋嘅信心同埋信任，同埋嗰個溝通咯。呢個係好寶貴嘅一個時間。咁仲有咧，如果頭先講咗啦。 小朋友肯同我哋讲嘅时候，我哋听佢个抒发嘅情绪，然之后要同步佢嘅情绪，可能即系讲紧同步意思咧，即系好似 tune 收音机咁样 tune 台啊。那个小朋友系一个好焦虑嘅状态，好唔开心嘅状态，我哋就唔好咧，好似小题大做啊，又或者我哋觉得你诶咁渣噶，或者咁冇用噶，你即系咁细胆嘅咁样，就唔好咁嘅姿态俾佢感觉到啦，而系咧要认同佢，同埋咧。即係認同佢感受啫，啊，咁啊，同埋咧就係要俾佢覺得咧，你係明白佢呢一個感受，明白佢嘅感受咧，你可能你當時你嘅語氣啊，你嘅態度啊，都係要 tune 到佢嗰個感覺嘅，啊，即係要俾佢覺得，咦，你都好似替我有啲擔心嘅喎，你都會替我有啲唔開心嘅喎，啊，嗰種感覺咧，佢會覺得舒服啲嘅，因為佢會覺得咧，即係你都會。因为佢嘅感受咧，而你都会有产生一啲感受。咁呢一个对佢嚟讲咧，佢会肯讲多啲添咯。好啦，咁啊，当我哋做到呢一个地步之后，之后先至将我哋嘅经验啊，将我哋一啲方法啊讲出嚟，试下话俾佢听咧。啊，我知道你有嘅呢个情况，其实咧我以前都试过嘅。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有咁啊，可能都有类似咁嘅状况嘅，未必完全一样啦。咁但系咧，我嗰时咧，我可能都会咁样应付，又或者如果俾我咧，可能我都会考虑咁样做。你可以试下参考下有啲咁嘅方法。啊，你又话俾我听下，你听完之后你觉得点啊？咁我哋一齐谂下方法，一齐去面对，一齐去解决啦。咁嘅时候就系讲道理啦，同埋同佢一齐去研究实际应付嘅方法嘅时候啦。 总之就俾佢觉得你系同佢同行，而唔系咧就系要佢跟住你咁做嘅呢、這个感觉啦，系咪？ 冇错啦，冇错啦。 咁啊，喺呢一个嘅准备复课嘅阶段咧，无论家长们同埋学生们，我哋都要同你讲声加油啊！好，咁啊，唔该晒咧，沈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喺空气中见面，拜拜。 好，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唔该晒沈医生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复课压力啊，会唔会作为家长咧，都当中真系学到唔少嘢？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系已经复咗课或者即将复课，都要特别留意。更加要留意咧，就系今日嘅天气咧就都唔错嘅。咁啊，希望咧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啦。啱啱咧呢一个嘅。抗疫措施咧，亦都放松咗，咁啊，大家可以做下运动啦，约下朋友食饭啦。不过最紧要都系要小心防疫啊！约大家听朝早咧5:00再次喺清晨上嚟见面，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耶伦说，欧洲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对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耶伦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财长马尔琴科之后说，对俄罗斯能源实施禁运，最终可能弊大于利。耶伦指出，欧盟明显要结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考虑实施全面禁令时要谨慎行事，例如禁止入口石油可能无法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损害，还可能令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全球油价。他说，如果可以找出方法在实施禁令的时候不会损害全球经济，将会是理想的做法。俄罗斯一间国防研究所大火，紧急情况部门说造成6人死亡，27人受伤。位于莫斯科西北大约160公里德维尔市中心的空天防御中央科学研究所大楼，当地星期四朝早发生火警。社交媒体片段显示，浓烟和火焰从4层高的建筑物冒出，大火到下午受到控制。